Thank you.

哎 那见不上个人。哥哥我在这个俩小呀妹，这你在哪个看住了那怪不得妹妹你就摆摆海上，看住了那怪不得妹妹你就摆摆海上。 难怪人。你在你家里打表呀，我在我家里忙。衬衫的那块脸儿呀，青梅子送不上怪梦。 青枝绿叶长得个白，还有红的是个花椒，白还有绿的是个枝梢。 亲个蛋。 今日三月三，得过我的家到后山，搬牛那个放羊把姑奶慢慢小马驹驹跑得欢，远远望见家乡的山。三天的那路程，我两天赶，恨不得哟一步跨过乌拉山，恨不。 呀妈俩呀呀，水流呀那个钱呀那个贵呀那贵那海西康，那一个那个我呀这呀嘛这，那一个那个我呀这呀嘛这。 幸福